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2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人躺下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周五，在这里呢、也提前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赶紧搓搓手啊、 哎、太冷了太冷了， 咋这么冷啊今天 是的，今天冷的哈，让我们一下就觉得哎呀，仿佛穿多少都不够啊。 哎呀，好像之前我总说不穿秋裤的事儿、冬天听着了说竟敢说我不冷。 是的， 好，给你点颜色看看， 给你点威力哈，让你尝一尝。 哎、是， 哎，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家里人哈，这会儿正在，比如说下班路上呀，或者在户外行走的哈，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您对这个寒冬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到了周五哈、一般情况下呢，周五我都是这个休息，我周五周六休息，周天我来上班嘛。 是。 所以今天这个周五吐槽大会，其实我都想参加好几回了。 哎呦，是 每次到周五，我看你们发话题又吐槽大会，吐槽大会，哎，我都没有参加。今天终于可以啊，一吐心中的一些想说的话了 啊！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啊！ 没错啊， 是、哎、今天天这么冷、咱先吐槽吐槽天气吧。 太冷了，谁没穿秋裤？ 哎、 站出来！ 是 永远的儿媳妇儿，我没穿秋裤 啊！这小风真硬啊！我刚才在外边走了几分钟，哎呀，把我这下巴，冻的，这不可能说是把下巴给冻掉了，没到那么冷的程度。 冻掉了不至于，冻的不会、哎、说的不会话了， 哎， 有可能。 哎呦是 啊， 可能把舌头稍微冻两下。 是的。 当然了，在长春 CBA 马上就要开打了、长春好像这两天-22度了。 对，也够寒冷的。 哎。好像-22度可以用把下巴快要给冻掉了、这个来形容吧。 但是呢，虽然长春啊，包括咱北京的天气冷，可是有了比赛啊、 哎、 大家这个内心还是非常火热的， 没错， 似乎也就抵消了一些这个天气的寒冷。 哎，是、尤其是明天晚上大战，北京首钢队对辽宁队啊，这比赛各位是不是很在意啊？ 非常的在意。 哎呦 啊，你说这个很在意的就是这场比赛，但无所谓的是什么呢？ 无所谓的就是 还没什么无所谓的这场比赛都挺有所谓的。 但是有的球迷觉得了、说哎呀，辽宁队实力这么强，咱把心态先调整好吧。 是的， 这比赛就无所谓了。 啊，毕竟你说人家来了一个这个大外莫兰德，然后整体阵容如此的这个齐整，好像前几个赛季首钢队想跟人家辽宁队这么完整的去打就比较困难的。 嗯，是 你这意思就是咱们很在意这场比赛，但是无所谓输赢 啊，就是心态上调节好、 哎、 啊，当然谁都愿意是赢球的呀。 嗯、 你看、 嗯 啊、我看到好多朋友这边都给我们发来了，有的朋友台历收到了。图片都给秀出来了。 哎，是的，看见燕林给我们发到、 哎、 发了这个收到的台历啊，感谢感谢，也希望节目可以越来越好。 没错， 非常喜庆，也祝愿、 哎、这怎么样？ 哎，非常好看。 哎，就是冷不丁一看，像不像是结婚的请帖？ 非常像，两只虎、嗯， 两只老虎，对，金虎迎春，而底下是由我们这个金戈铁马这些祝福的话语送给各位。 嗯， 当然还有的朋友。没拿到的这个台历的别着急啊，这两天估计就到了。 是， 但是今天还是点名夏老师再批评批评九位同学吧。 我就别批评了，我提醒一下大家吧啊、 哎、 还有九位同学呢还没有给我们发来他们各自的这个个人信息哈，关老爷还有05855761以及达盖尔77209958风吹麦浪还有玉以及5434，您这几位快点儿啊，赶紧的， 哎， 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邮寄地址用悄悄话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哈。 没错、 嗯、 啊，您抓紧点了，这再不提供给我们的话，那可能按照规则来讲就得有递补的上来了。 是的是的， 哎，是，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提供给我们您的这个悄悄话，就给我就行了，给康乐、 嗯、 您的电话加上快递的地址，这两样就够了。 是的，关老爷达盖尔这都是经常在我们聊天室里边和我们一块互动的哈、 哎、 包括这老几位风吹麦浪啊五四三四等等，哎，这会儿就别害羞了呀。 啊、没错，今天咱们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各位很在意或者觉得无所谓的事儿。 嗯 啊，7250他说了他很在意的就是这怎么没有康乐和夏萌的签名啊，这说若干年后怎么升职啊，这个哎呦。您的意思若干年之后夏萌肯定是 他，那意思就是咱 俩大牌了是吧，绝对大牌，现在夏萌都已经是很大牌了。 别、 哎、 就是若干年之后啊，就是希望您想起来当年还有这么一件事儿，心里暖暖的，就是对于我们最大的褒奖了、 哎、啊，没错、 嗯、 为什么没签名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台历吧，好上面这个任何一个地方签上名了之后，我感觉都不是说特别的好看， 影响它的整体的这个美感了 啊。没错，您看多喜庆啊、 嗯、 这个两只老虎、 嗯、 金虎迎春全都是红色的，而且写了吉祥如意、 嗯、 而富贵平安等等的啊，所以我就当时就想了，如果签上名了，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还不是特别的好看， 就是 哎，因此咱们就是把这个全虚全影的这台历给您，就不增添我们任何的什么签名了。 嗯，是，这是我们金戈铁马节目组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啊。 没错， 今天呢中午这么冷的天气里，我们也说一说这个吐槽大会，那主题就是聊一聊很在意或者无所谓。 哎， 生活当中啊，这个很在意或无所谓的事儿还真不少 啊。没错呀、 啊，很在意的什么事儿呢？很在意工作， 对， 很在意家人的健康， 是， 哎，尤其很在意我今天晚上吃什么， 哎，是， 无所谓的呢也挺多的 啊，对呀， 哎呀，我无所谓今天这个吃饺子还是吃面 啊， 哎，也无所谓这个我今天是骑车呀还是溜达呀， 是 啊啊，或者无所谓什么呢？哎，我无所谓首钢输了还是赢了呢？ 哎， 嗯、 是我无所谓，就是。好几个人喜欢我啊，有所谓有所谓、 嗯、 不能伤害任何的一个人啊。 哎呦，说的好像这个、 啊、 这会儿 好像还真有人喜欢我似的， 寒风当中有几个哎姑娘在楼下等着你 啊，有几个粉丝儿 赶紧请进来暖和暖和、 哎、就我觉得有一件事儿你说是很在意还是无所谓呢、 嗯、 就是别人的对你的这个评价或者别人对你的一个眼光，大家在意这件事吗？ 我觉得哈，你说完全不在意也不太可能， 哎， 太在意了呢也没必要， 没错， 就得适当的去把握一个度吧。 哎，是、 嗯、 我觉得啊，如果您的这个心理修自己的心能达到一种程度啊，就是无所谓， 嗯 啊，因为评价我自己的这个标准什么的，包括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由我这个人本身的品质能力啊，做人等等的综合来决定的，而不是说哎呀就是某个人看你高看你一眼你就变得很高了、 嗯、 或者看不上你了啊，你就一文不值，这绝对不是啊。 是， 所以对于别人的眼光有的时候也不要过于的在意。 哎， 没错。我今天还看见一条新闻，说这个欧洲五大联赛那边进入冬歇期了嘛？ 你看， 吴磊也带着全家人一块去进行了这个旅游。 哎， 啊，晒出一张自己的照片。 哎呦， 哎，你这个蓝天，这个还有沙漠之下， 这怎么 看着还挺惬意的？ 怎么找这地儿呢？ 哎，他说，因为带着家人在这个阿联酋玩嘛。 啊，阿联酋啊， 哎、 你看， 估计那儿觉得这可能气候好点吧，没像咱这儿那么冷啊。 是， 你说这吴磊，心态还是不错的。尽管在西甲那边呢目前处境也比较艰难，但是依然还是在坚持， 哎， 还是希望呢能够在为数不多的时间有限的出场的这个机会当中呢尽可能去展现自己吧。 是， 嗯， 该在意的事得在意。 对对对， 就是上场的时间什么，因为职业队员嘛， 嗯， 你上的时间少了，状态自然就是越来越差。 对， 包括你不受重用啊， 嗯， 对吧。 嗯嗯，该在意得在意，但是有些得无所谓的还必须别太在意了， 哎，没错。 比如说有些球迷啊，或者有些这个看官对他的一些评价， 不用太在意， 哎，不用太在意，啊，尤其是一些就是说他不好的， 哎， 质疑他的， 对， 这种情况往往呢就不要太去在意了， 哎， 反而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是，或者说有些队友故意比如不给吴磊传球，不用太在意， 嗯， 我做到了，我自己比如说提升能力了，该传还得传给你， 嗯 啊，所以吴磊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调试。 是的， 啊，这种无所谓的感觉啊，我认为好像有的时候有点这魂不吝的劲儿才行。 嗯，哎，真的得 有，就咱们 有 真的啊，你说别人，比如说吴磊啊，这队友稍微给吴磊一个眼神，或者稍微叹一口气啊，是， 嗯， 啊，或者抽一下冷风，哎呀，这你都没劲，就这意思。嗯，如果吴磊非常敏感的话，就觉得哎呀，我很在意了。 嗯。 那处境会， 你看不上我， 你看， 嗯， 玻璃心千万不行。 哎，是的， 得让自己的成为勇敢的心呢，各位。 当球员还真的有一颗大心脏啊。 哎，对 啊，这是吴磊。另外一位呢，我觉得很在意的，得说一说林书豪了。 哎呦， 很在意首钢俱乐部啊。 没错，而且我也很在意林书豪的肌肉到底恢复没恢复啊。 我们都很在意林书豪在 CBA 第二阶段能够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呀。 哎，是啊。啊，这说到 CBA 的事儿，咱们今天的两个连线都跟明天 CBA 比赛有关系。 是的，五点半的时候将会去连线篮球评论员焦健，请他给我们前瞻一下明天 CBA 第二阶段的首场比赛，首钢和辽宁的这场争夺。 哎， 另外六点半的时候呢，我们按照惯例哈，有大赛之前之后都会去电话连线孙宝生孙老师。哎，我们也听一听他的前瞻。 哎，是，孙老师还有焦健焦指。一个是五点半，一个是六点半， 嗯， 大家一定别忘了这个时间啊！ 是的， 这两位肯定能聊出很多的这个精彩的点来。 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在意即将到来的，也就是12月25号这天晚上 CBA 第二阶段的比赛哈？ 哎， 大家都在意吗？ 哎呦，有的朋友，我看有的朋友说在意的是长春的天气，该给您说了， 哦， -22度，有的朋友可能没在东北冬天生活过， 嗯， 就难以理解-22度是什么样的一个天儿。我小时候那会儿天更冷，我是在沈阳，那会儿-35度都有过。 嗯，但是他们因为这个比赛嘛，都是在场馆里边举行， 哎， 应该影响不太大哈。我印象特别深，就一到这个冬天哈，我记得有一年连线，当时小轩跑排球，跑女排， 哎， 他跟着这个女排有的时候会去南方一些这个球队的客场哈， 啊， 就说一到冬天特别怕去南方的这个球队。 哎呦， 因为这南方吧没暖气。球场吧，它比较空旷，挑高又高。 你看， 你光靠那几个这个柜式空调根本不管用， 没用。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冬天啊，在南方打球，才是考验呢。 而且啊，这个虽然说那个场馆，比如用空调在南方场馆， 没用是吧？ 它能吹的吹暖的，仅仅是什么？把空气稍微暖和暖和。 嗯， 但是场馆本身它暖不了，你包括那个墙啊什么，一摸，哎呀，冰凉冰凉的。 嗯， 但是。比如有暖气场馆不一样，它暖气啊包括地热，哎，是由内而发的，整个场它都非常的暖和，暖融融的感觉， 所以选在这个长春来进行 CBA 第二阶段的比赛，而不是在第一阶段还在浙江哈。 哎， 这还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啊。是，这个可能是一个综合的考量。 对， 当然有朋友说了，哎呀，北京首钢队跟辽宁队这场比赛成为了明天的一个大热点啊。 对， 这票是不是很难买呀？ 很难买，您现在还惦记这事儿，肯定是买不着了啊。 对呀， 哎，不过呢，我觉得也挺羡慕长春那边的球迷的。 哎， 你看这个第二阶段比赛啊，能去现场看， 是， 这在北京多好呀。哎， 哎呦， 但是咱只能这个隔空羡慕人家了 啊。还有一个，今天我看有朋友， 看到了这个球队的一些训练的这个视频， 嗯嗯嗯， 是在就是吉林的体育院训练， 嗯， 啊，有的是体育院训练还没放假呢，哎，就拍着视频了， 哦， 哎，看这个训练挺好的，咱不用买票能看着 CBA 球员在那训练呢， 啊，羡慕他们。 哎，是啊，但是有朋友说了，哎呀，CBA 很多球队都在意这事儿啊，不能提前泄露一些训练的视频，估计明天训练馆都有帘子了。 嗯，哎呦。帘子， 哎，是 挡上 啊不透光的。 对对对，我们的战术打法都是秘密。 哎，是，当然有的球队，比如实力很强，说我无所谓，随便看吧， 嗯， 是吧？我对自己有自信。嗯， 辽宁队会这样吗？ 啊，辽宁队关键比赛，我觉得强队都很注意这事儿， 嗯， 都不会说外泄一些这个机密的。 是的，是的， 啊，这就好比什么呢？就你长得再漂亮，你像夏萌长得这么漂亮的，也得注意说，哎呀，比如说给你拍一个特写呀，啊。你是不是提前也得补补妆啥的？ 必须得， 你不能说 很厚很厚的妆。 你不能说因为你长得底子好漂亮，我就素颜吧？ 嗯 啊，你 不敢 啊？你肯定不敢像我这样，我这啥时候都素颜？ 不不不，那还是因为你底子好 啊！ 不是，这镜头之下啊，你会把很多事情都无限的放大。那镜头之下呢，也会捕捉到球队里边的一些细微的这个动态。哎，没准儿就被有心之人给觉察到了什么呢？ 是， 嗯 啊，重要的一点我。不只靠脸，我是靠什么呢？ 内在 啊，内在 还有八块腹肌。 哎呦，现在变成一块了，哪有那么多呀？咱还要注重外在的形象，也很重要啊。大家关注到，看我今天怎么又穿的金光闪闪的了？ 明天周五嘛， 你看也是很在意各位啊。 是的，是的。 尤其今天这么冷，咱必须得让直播间当中啊，这个色调暖和点，是吧，夏萌？ 是是是，就是可能您这视觉上觉得暖和了啊，就比如说我们家里边就特别提倡用一些暖光源，因为视觉上暖和之后吧， 哎， 你就觉得哎呦，我这比外边要温暖很多很多。 哎，是，嗯，荣成斋问我一个问题啊，之前好多朋友都问我说，康乐，你是支持辽宁男篮还是支持首钢男篮啊？ 嗯，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我都支持啊，因为辽宁。沈阳是我的家乡， 嗯 啊，辽宁队就属于我的家乡球队，我肯定会支持啊，对不对？而首钢男篮，哎呦，我跑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北京篮球，首钢队。再有一个，广大听众朋友们，您最在意的球队就是我在意的，那我肯定就也支持首钢男篮，所以两边明天比赛我都支持啊， 哎， 各位。 我跟你说，你这嘴上说都支持， 哎， 心里想的是我都不敢得罪呀， 啊。反正这个看球啊。我觉得我就自从齐达内啊，这但是足球那边， 嗯， 齐达内退役之后了，哎，我这看球变得可平和了。 哎呦， 真 的, 的。然后看篮球这边我也变得很平和了。 嗯嗯， 比赛场上，往往就什么呢？我最在意的是谁发挥的好，我就给谁加油。 嗯 啊，我就比如说高看谁一眼，所以可能我现在看球更多是竞技层面上边这样的一种比拼了。 哎，我以前听很多球迷说哈，说这个双方对战，你要不支持个谁吧，这比赛看着就没意思。 哎，是， 啊，对吧？但现在我越发也觉得哈，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支持某一方，这比赛才有意思。 对， 有的时候我可能支持两方，我都支持，也有可能这两方的输赢呢，我都不太在意，但是我也有看点呀。 哎，是 啊，各种各样的看点，你可以去找角度，比如说我可能会去看某一个帅哥， 哎， 嗯，就是场边的也好，场上的也好， 哎呦，夏萌 都有可能啊 啊，所以夏萌，你看 CBA 是不是就是开始，你心目当中肯定有十大帅哥榜啊？ 那必须呀！ 你能不能随意的跟我们说出三个 CBA 现在的你关注的一些帅哥？ 杨明啊，小雨啊，小川啊， 小川是也。 也，他就是另类的帅 啊，小川是 一 种帅，叫这个丑帅丑，不是，我没说错，就另类的帅气， 啊，小川也是一种帅气， 对， 反正小川跟我的帅气还是我算帅气吗？ 你们俩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哎呦，1908是和7250说了，这谁？7250是一汽的是吧？ 啊， 一汽的， 啊，是吗？ 而吉林那边嘛，汽车的嘛， 哦哦哦， 是吧， 哦哦？我懂了，我懂了， 啊，是。 长春的嘛， 哎，是，反正咱们都是气字辈的啊， 嗯， 是吧？我属于是经常气你们的那个 啊，你不带水的气，他们是带水的那个气， 哎。是，反正希望这个打篮球吧，既然有的朋友很在意， 嗯， 比如这个球队的比分胜负情况啊，千万别气着你。 哎，是的，就是如果说这个篮球迷哈都能有这个中国足球球迷的心态的话， 哎， 也不错哈。 哎，我突然想到了， 嗯， 有没有可能双料球迷，既爱看篮球 CBA 的，还喜欢中国足球，肯定有这样的。 那咱这屋太多了呀。 啊，对，肯定的呀。 啊，这我觉得这你看这一溜都是吧。 哎， 啊， 是 看国足的，看国安的，那也必须看首钢啊。 没错， 啊，都看的话，那这个在意的就多了呀。 哎呀，是 有的朋友呢，更加的这个爱好广泛啊。你比如说，这晨晨喜欢看 NBA， 嗯， 啊，牵肠挂肚，还有谁喜欢 AC 米兰，又喜欢曼联，这那的，又这欧洲足坛 是什么呢？ 哎呀，好像是全天下球队就没有他不在意的了。 一天天多忙呀！ 啊，是啊， 尽是在意的事儿。 那咋办啊？这万一要同一天都输球了？该过还得过呀，是吧？ 过不过了啊？ 哎， 得过得过。这大家也都是这个资深老球迷， 没错， 资深老体育迷了，很多事你都已经看开了。哎，不需要着重的去提醒说，哎，一旦怎么怎么着了，就得怎么怎么样哈。 哎，是， 大家心里都明白着呢。 对，这边有朋友已经刚刚的私信给我了，您的地址还有电话，这是中奖的朋友。我们之前的已经发出去了。40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奖品了，哎，40个一共是，还有20个没发， 嗯， 啊，20个当中呢，还有9位未提供电话和快递地址，我准备啊，这20位赶一波都给发了， 嗯， 所以就等您这9位呢啊，我再发一遍这名单，如果这9位今天没再提供的话，那我们就想办法了，就是让其他的朋友来顶替上面来了，哎。是，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哈，就不要害羞了，赶紧给我们发来吧。我们看见了，已经有一些朋友说听到我们的这个催促之后啊，赶紧给我们发来了。 是啊，1908说着说是谁表哥是一汽大众的是吧？哎呦， 嗯， 挺好的公司。是，这边达盖尔说了，希望首钢队和辽宁队在总决赛当中相遇啊，挺好的。这俩队在总决赛就遇到过一回。是啊，就遇到一回，马布里莫里斯仔那会儿嘛。 对。 啊，当时。北京首钢队是赢了， 嗯， 是好多朋友对那段的比赛啊，啊，一回想起来又觉得哎呀太在意了这个球队呀， 嗯， 尤其是回想起曾经的美好的历史啊，曾经那么的强，啊，现在呢，结果这个实力哈，啊，达不到总决赛这个级别，没关系，我觉得慢慢来， 嗯嗯， 有的朋友比如说连续看首钢队看几年了，好像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就是预想当中成绩，觉得哎无所谓了，爱咋咋地吧， 嗯， 我看也有这样的朋友， 是，当然一支球队不可能永远都是王者之师，但是呢，永远都有一颗争取成为王者之师这样的决心， 哎，是，所以这个看体育比赛。总会有一个输赢之心的， 嗯， 这包括我们这个平时做什么事儿了，也都想，哎呀，得个奖多好啊， 就 是吧？ 哎，我觉得这胜负心很重，也不是一件坏事儿。 没错， 嗯， 反正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角度和看法。今天咱们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很在意或者无所谓的事儿吧。 哎， 哎呦，这边大家也都跟咱们聊起来，还是说首钢的事儿。 嗯， 聊篮球，那咱们顺着说说篮球吧。 哎，是是是，因为第二阶段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嘛，也就是12月25号，咱们明天首钢和辽宁的比赛呢，也将成为第二阶段的首场争夺。那目前第三阶段具体日期和比赛地点还没有确定，咱们先看第二阶段哈，第三阶段以后再说。 哎，是。 那第二阶段呢，看点呢非常多。那首先要说的就是外援纷纷的都回归了。 哎呦， 第一阶段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比赛的。可看性不高啊，这个对抗也不太强，外援都没有回来，也没啥可看的。那第二阶段这方面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啊。 你看 一些这个王牌外援该回来也都回来了，很多球队呢因为外援的回归，或者加盟，也都会有一些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广东那边已经赢回了连续夺冠的功勋外援威姆斯，咱们这边呢林书豪也回来了，山东那边呢， 哎， 也延续了上个赛季哈德森和吉伦特沃的强势组合。明天晚上的7:30，咱们和领头羊辽宁队的比赛就将开打，这场比赛的看点也十足哈。我们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呢，都会去围绕明天晚上这场比赛去进行前瞻的。 哎，是 啊。而说到咱们的外援，也有好消息， 你看， 就是赢回了吉布森，而且呢，据说这个林书豪啊，在球队签下外援这件事情上呢，也是做出了个人的一些咱们就不能叫牺牲哈，就是，做出了个人的一些贡献吧。 哎，是， 哎，就是自降了自己的这个薪水，然后呢帮助北京首钢得以签下3外援。 哎呦， 嗯， 你看啊，这个就是那意思啊，外援有时外援啊太在意钱，我觉得在意钱是对的，工资，但是太在意啊，比如说就卡在了1000万，少一分我都不来， 嗯， 那就不行了，相互之间都得有诚意， 所以我说这个林书豪还是很在意球队的嘛。 哎，是啊， 啊，所以这也允许相互讲讲价啥的。 对对对， 啊、对， 因为现在CBA 也有这个所谓的工资帽， 对， 林书豪也很理解工资帽的变化给球队带来的困难，所以就同意年薪降到税前不到200万美元。 你看， 对他个人来说呢，是做出了一些牺牲，但是为球队赢得了更多的操作空间。 哎， 也让首钢在现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哈，能够完成签下3万元这样的一波神操作， 这是很关键的事儿啊！有3万元比2万元那强很多。 是的， 增加了一个可以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嗯， 增加了球队整体的一个容错率。而且我突然想到，这我们今天话题说是很在意或者无所谓的事儿啊，有的朋友在选工作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件事儿， 嗯。 你到底在意什么？ 你在意的是你的晋升的空间呢，还是在意说这个工资的多少呢？ 是，我记得当时我毕业那会儿，我们班班主任就给我们讲说，各位找工作呀，我给你们讲有几条，比如说第一，比如钱方面啊，第二方面啊，这个位置，就这公司啊在咱们国家的哪个城市啊，这城市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啊，另外第三就是所谓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第四还有一个跟你个人的这个喜好有没有关联等等等等，列了一堆。 嗯， 老师就说你们最在意什么，在意哪一点啊，最后跟我们来一句说，能选一个就不错了， 不能都给在意上了 啊， 不 可能 都满足你的 啊，都满足了，我老师没那么说，但是我后来理解那意思，说你自己开一个，有能耐开一个这公司，你当老板，那有可能都给你满足到了。 是的，是的，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找工作啊等等的，啊，不可能全都给覆盖，啥都属于你的了，是吧？那不可能。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记得我当时找工作哈， 哎， 我没想那么多。 你看你的态度就是无所谓。 也不叫无所谓吧，我就是觉得我哪也不想去，我就想在这儿。 哎，很。目标非常的瞄住了，盯住了。 咱们祖国大好河山，其他的那些地方呢？这个上海也好，南京也好，深圳也好，其他这个哈尔滨也好，我都不想去，我就想留在北京。 哎、是啊、说明夏萌当年找工作那会儿香饽饽啊，就各种台全都挑啊，最后那还是锁定了北京台 啊，并不是，并不是 啊, 啊 是，主要 是 其他可能也没有人要我 啊，所以 那我哪也别去了，我就留在北京，我就在北京寻摸寻摸吧， 哎，是， 争取争取吧， 所以找到一个目标之后了，你就会在意这个目标， 嗯， 然后呢，可能这个真的稍微降一些啊等等的，比如林书豪等等，哎，这工资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我也愿意在这儿继续的打球、 嗯、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是的，目标明确了之后呢，你这个路径也会更加的清晰。 哎， 有的时候你不要在意一时的得失，你说这个这工资哈，这多了2000还是少了2000，可能现在你觉得哎呦少2000块钱对于我来说生活上会带来一些这个不方便的地方， 哎， 可是呢如果更有前途，我宁可少说少挣这2000块钱几个月，但是未来会有更好的一个规划。 哎，是啊，有的时候他这个在找一份工作的时候啊，他显示出非常高的价值，时间段是不同的。 嗯， 有的非常快，刚工作2年，哎，价值涌现出来了。包括可能他来到的是一个所谓的朝阳产业，是吧？这儿挣钱很多的。但有的行业厚积薄发，比如说你干了10年以后了，开始突出重围了。 嗯， 啊，这可能也跟整体的国家发展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我想跟各位说的是，踏踏实实干工作，你最在意的应该什么？有时候不一定是一时一刻的得失，而是一个整体的这种考量啊。 嗯。 各位， 哎，这个无时无刻不在说找工作的3个宗旨， 哎， 钱多活少离家近， 哎呦， 如果说能找到这样的工作，能不能私信告诉我 啊？这个好像还是很多规划球员都这么说的，国足的规划球员说了，哎，我就按照这3条找的，我就不想在中超再踢球了。 是的，是的，我们回去吧，反正这个你看兜里也鼓鼓囊囊的了哈， 哎， 咱也不用这考虑说是怎么挣辛苦钱了， 哎， 找一个轻松的。 我还听说过有3条，跟您这也差不多少。 嗯， 第一条叫什么？钱给够了，啊，第二条，心也满意了， 嗯， 第三条，未来有保障了。 哎呦， 你看， 这都满足了，这也挺不容易的 啊。是，所以啊，有时候确实别要求全啊。 是的， 求全容易什么？责备啊，这成语嘛，求全责备。 嗯。 啊，万事啊，就是不可能说100%你满意的事儿，一点点就做起，我觉得这是更加靠谱的一件事儿、啊。 对对对，哎，怎么说什么就说到找工作这个事情上来？ 哎呀，这不是说到这个刚才 薪资空间的事儿吗？ 林书豪还是对首钢充满感情的哈， 是 自己降了点工资来解决俱乐部现在这个燃眉之急。 没错， 点赞。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哎，我总看到有些人啊，就说他，哎，这是怎么运气这么好啊？ 嗯， 被他踩着这么好的运气了， 嗯， 啊，所谓的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对， 哎，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他也好像是一个无所谓的态度啊，也没怎么挑挑拣拣，哎，最后他怎么就奋斗出来了呢？ 嗯， 哎，大家要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就是你平时的努力都不是白费的。 对，你也别总看见别人吃肉，那这个别人，背地里没准这个下功夫了， 哎，是啊， 刻苦了，是咱们没看见的呢。 别光看到这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打，这反过来也对。 嗯， 别光看着贼挨打，没看着贼吃肉。 哎呦，你在点谁呢？ 哎呦，这个就不要对号入座了。这啊，反正说的可能跟规划球员吧，国足那边可能有点关系。 嗯， 咱们一会儿再说足球啊。 嗯， 哎，这票的话，票价给各位介绍一下吧。 票价我觉得还是一直遵循了 CBA 的这个价位，门票的价位吧，分了几个档次，180的、280的、480的、680的哈。长春市体育馆呢，可以容纳4300名观众。 是。 那么明天啊，北京和辽宁这场比赛的门票呢，已经卖光了，而且速度之快哈，一分钟之内刷刷刷。刷刷刷 、哎，希望都是抢到的都是最喜欢 CBA 的球迷啊。 嗯， 别让一些黄牛都给抢走了就行。 我觉得也不能够吧，你说这个大家都尤其是这CBA 的球迷哈，憋了那么长时间了，好容易能在家门口看见一场比赛了。 是 啊， 有的时候也 攒着劲儿呢，攒着钱呢 啊。是，还有一个很重要，还拼什么？ 嗯， 拼手速， 拼网速。 哎，太重要了，谁家是光纤的，我觉得概率太大了。 是的。 哎，这边咱们马上将会为您连线的是篮球评论员焦健，让焦指一会儿跟我们来前瞻一下明天晚上北京首钢男篮对辽宁男篮这场焦点大战呢。哎呀，当然你看这第二阶段强队咱们数不来数不去啊， 嗯， 好像都升级了。 原来强的吧依然很强，到了第二阶段恨不得更强了 啊。是 啊 原来好像少点外援的，现在外援也都补充上来了。 你看 似乎到了第二阶段啊，所有球队又都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齐整的起跑线上。 哎，是啊，嗯，看来各队啊尤其是强队还都非常在意今年的 是的 最终的成绩。 嗯， 咱们马上来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焦健。焦指您好。 主持人您好。 哎，焦指，跟我们前瞻一下明天晚上北京首钢男篮对辽篮这场比赛，您觉得首钢男篮的胜算几何呀？ 感觉50%吧，一半对一半。 哎呦，那还可以，还不错的这个胜率。 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个估计，也是相当于给咱们也打打气儿。 哎，是，焦指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您现在对于首钢男篮整体的实力的一个评估，包括在各个线上您的一个最新的观察？ 我觉得现在首钢，他现在已经首钢队现在目前为止他不算太缺角啊。你看后卫线上有荒硕，是吧？内线有高大中锋啊。 嗯。 包括范子铭现在打得也非常好，他现在是场均18分以上了，现在是应该是，锋线上有翟小川，四号位啊，有朱元熙啊，有范子铭，然后五号位有李慕豪，甚至现在秋天啊，现在我觉得啊，现在都可以用脚，所以说首钢现在已经不太缺脚了， 嗯， 但主要是现在首钢怎么他磨合这些战术把它再确定一下，你包括首钢他一直是防守。我觉得是太过于强调防守了。 嗯，防守，对，防守倒是首钢男篮所谓的一个看家宝是吧？这么多年都防守非常强、有体系的球队，但是过于说这个偏向于防守，在进攻上如果说一无是处的话，好像面对辽宁这个强队，胜算也是不是特别高，是吧？教职。 说实话，确实是因为什么？你防守，首钢经常是防了对手得60多分，他70多分赢球，甚至防对手得70多分，他80多分赢球。但是呢，你的防守是不可能防到辽宁防到80分左右的。 嗯， 这个是很难很难的。所以说你在防守的同时，你要加强自己的进攻。你要能得到100分以上，那我觉得赢辽宁就不是说不可能的事儿。 嗯， 因为你可以限制辽宁得90多分，你得100分以上，你应该是没问题。但是你要光指防守，你说我还得70多分，我希望辽宁得60多分。我觉得这相当相当不可能了。 没错， 啊，尤其辽宁队这边就是国手云集，而且他们的这个后卫线上得分能力也是超强，再加上锋线当中啊，比如张镇麟等等的，啊，整体上感觉今年是不是辽宁队好像比去年在各个位置上还要增强了一定的实力啊？ 我感觉确实是，尤其是他们现在主教练杨明，经过一个赛季的一个算是磨合吧，啊，慢慢也是走进成熟，跟队里的配合越来越默契。啊，你包括现在像辽宁锋线张镇麟的崛起，确实怎么说呢，对各队压力都很大啊，因为各队现在锋线上基本上年轻的不多啊，咱们现在国内出了一批二号位啊，或者是四号位，但是三号位出现还真不多，现在目前为止最优秀的还就是张镇麟。 是。另外，辽宁队这个大外补强了之后，就是莫兰德啊，有球迷说辽宁队似乎想要是复制周琦在全运会那时候的辽宁男篮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啊，找一个大个儿，这个护框能力很强，防守很厉害，另外跟韩德君有一个更好的互补的作用啊。焦指，您觉得那目前这样的一个阵容在内线方面，首钢队这个赛季也是以双塔见长的，在内线上首钢队能否占据一定的优势呢？ 我觉得你要从全方位来讲，我觉得应该双方差不多持平吧，因为你别忘了辽宁还有功夫熊猫呢。 是 啊，韩德君目前为止是全国就是可以这么讲是效率值最高的五号位啊。打球很扎实，该掩护，该打篮下，包括而且他又不占球权， 哎，是 这种中锋啊，这种好的一个五号位中锋是很难得的。所以说我不能说他最好，但我说的效率值绝对是最高的。反过来北京队呢，你看内线有李慕豪啊，2米20的一个大中锋，但李慕豪现在我感觉他的潜力还没有被完全发掘出来。这个从就是说第一阶段联赛最后的几场球能看出来，他大有潜力，可吧？ 是 场均20多分，十几个篮板，大号两双，拿了好几场，对不对？ 是。另外有朋友也想让焦指给我们对比对比两个球队后卫线上啊，这边辽宁队的后卫应该是联盟当中数一数二的了。 辽宁的后卫线上一个是郭艾伦，一个是赵继伟，这两个人风格特点完全相反啊。郭艾伦是以攻代守，带组织。基本上郭艾伦他一上场之后他的攻击性很强。赵继伟呢是一个能串联自己队友的啊，他会把自己队友给串联起来，把自己队友优势给发挥出来啊。他其实打球是合理性比较就非常高，以组织串联为主。怎么讲呢，赵继伟有点像克里斯保罗， 哎呦，鞍山保罗外号是吧。 对，像郭志强呢我觉得有点像韦德，闪电侠韦德，像艾弗森，就自己干那种啊。所以说但是北京的后卫呢相对来讲组织协调性要大于攻击性。你包括像方硕啊，方硕其实他是一个投手加一个组织手，你让他一个人真是像郭艾伦往里突的话，他其实是不是他擅长的啊。你至于像刘晓宇啊，像这都是以组织为主，像就是偶尔掺杂着进攻啊，田宇翔这些的。 是。总之期待着像焦指所给我们预测的吧，要是能有5-5开的话，那这比赛的话肯定会打得更加激烈，更加的好看。这时段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篮球评论员焦介。焦指，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主持人再见。 哎，再见。 再见。 哎呦，大家是不是更有自信了，听完焦指这个一番论述啊。 哎，我觉得这个比赛还没有开始之前应该得有点自信。 没错。至少当面锣对面鼓，得锤一锤啊。 就是要是还没过招呢，然后自信心都没有了， 哎， 对吧？ 没错， 长他人志气了。 是。而且啊，首钢男篮面对辽宁队确实是个强队，包括面对广东这级别球队，我觉得首钢队目前至少在各个位置当中吧，他是能够有一些球员对得上对方的这个队员的。 是的。 你尽管说可能哎呀个人能力也有一些可能有差距啊，但我认为至少他是能够对得上的啊。比如说对方的一旦状态一般的话，首钢队比如状态爆棚的话，那这个比赛其实还是有的打的呀。 辉泰也对比赛提出了一些他的希望，说还是 防辽宁的快和突啊，防守强度也必须上来，那我们才有希望和他们去进行抗衡啊。 啊，没错，就是尤其是在防郭艾伦的时候，但郭艾伦啊，他这个赛季又进化了，他的中远距离的投篮的准头提升了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你像以前那种啊，防郭艾伦的突破，然后放他投篮，这个赛季可能做不到了啊，因为他投的也更准了， 也有准心了。 哎，是，所以说这个就是明天一大关注焦点，就是双方核心后卫的对碰啊。我太想看了， 哎呦，你太想看， 哎， 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内心了，非常在意这场比赛。 哎，没错，今天咱们的吐槽大会，图图更健康。这周五的晚高峰的时段，5点到7点，现在外边应该还是有的地段在堵车的过程当中。 哎、说今天啊、这个北京城里边特别的堵，因为到了这个周五了嘛，而且今天晚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安排一些这个自己的聚会活动啊等等吧。 哎， 所以提醒大家哈，如果这个时候您堵在路上了，堵车也不要堵心， 没错， 让自己的心情呢一定要放好放平和，可以跟随我们的金戈铁马晚上2个小时的互动时间呢，一块来聊聊天，说说您在意的和无所谓的事儿。 哎，是啊，您行车过程当中一定得注意一件事儿啊。今天晚上平安很重要啊！ 哎，今天晚上很多人都说要吃苹果， 哎，是、 很好的、很好的寓意。 没错，咱们稍微给各位放一首歌。 嗯， 哎，我觉得这歌唱的怎么这么好啊？孙燕姿的、说的那感觉就是什么呢？而且对很多事儿啊看得很明白。 嗯， 所以他就怎么样，直来直往。 哎，你别跟我打弯弯绕啊！ 哎，是。不用跟我是非得说，哎呀，绕好几圈表白什么的，或者说，哎，这件事儿，哎，磨磨唧唧的，别那样，咱有啥直来直往的，其实是无所谓呀。 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 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聊的是吐槽大会，图图更健康。各位说说很在意或者无所谓的事吧。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夏萌康乐陪伴着各位，看一下现在的点赞助力榜的最新情况，刷新一下。好，暂时第一名是永远的儿媳妇，第二1908，第三9489，第四思雨，第五西坝和风霸，第六7117QQ，第八语文数学，第九1717FI，第十孙东玲。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 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周五，我们继续吐槽大会这个主题，说一说很在意或者无所谓。 哎呀，很在意的事儿，我看有朋友说了，这个年历怎么还没到啊？等等等等的，这个别着急。之前的名单公布的，您只要发给我了这个地址还有电话的，保证能收着。当然还有九位朋友，今天继续再给您一个机会，赶紧发给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啊，您的姓名，姓名不用发也行，就是比如说您是什么先生什么女士，大概这个发了我觉得就没问题了。 只要有电话， 电话和地址很重要， 家庭地址，通讯地址就可以了。 是的。 刚刚看见一位朋友说很在意每天和你们聊天，但是无所谓能不能够拿到奖品。 哎呦，那您的这个觉悟很高啊， 格局很大呀。 但是我们都给您记着呢。如果您总过来聊天的话，点赞助力榜也是名列前茅，肯定有您的奖。点赞助力榜，刚才有朋友说了，康乐少读一位，第七位是吧？我有时候读这个吧，容易读的混淆了啊。第七位1717，这是12345，第六位7117QQ， 这应该没读错的啊。是，这边还有朋友，也都想说一说刚才首钢男篮的事儿啊，还关心林书豪。 是的，还有是关心郭艾伦的。 哎呦，哪位朋友？ 无时无刻不在 啊。他说：“ 我觉得郭艾伦踢足球或许也会很好。” 郭艾伦速度挺快的， 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他吧，没准他当演员他也能很好。 是， 就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吧， 有喜感。还有赵睿也是， 对对对， 挺好玩的 啊。就是我觉得他在任何场合之下，你把他放任何一个场景下都不违和。 是。可能这种队员啊，他平时自我调节能力就练出来了。因为郭艾伦包括赵睿啊，之前比如说发挥不好的时候，网上边肯定有各种各样批评啊，人属于是流量级别的这个 CBA 的明星。 对， 但是一点点扛住了，而且知道如何去自我调节，这个非常的重要。当然你看， 而且我觉得郭艾伦应该是属于那种天赋极高的球员。 是， 天 赋还不错的，天 赋极高。 而且啊，他除了有一定天赋之外啊，他后天的这个非常努力。你包括他这个郭艾伦刚才给您介绍的，他今年的长两分包括三分球比以前更准了。 是的， 就是平时练的。 对，一个是平时练，你看他平时我觉得他忙人也挺多的啊，这那的，就是拍个视频什么的，搞笑的，这那都挺多的。就是他场外的一些事情呢也在去干扰他的训练，但他的训练训练效果还是非常的好。那除了他努力之外，那就是天赋了。 没错。而且今天咱们聊的话题说很在意或者无所谓的，郭艾伦这种球员，他对篮球绝对是很在意。就是有球迷说啊，他就是属于叫什么球痴 啊， 就是迷上这个篮球了，没事就得去练一练，教练不说我也得去练一练。 他也无所谓球迷对他的那些诟病也好呀，或者说他怎么怎么着也好，他无所谓。 是啊，所以这个保持一个好的心态非常的关键。让自己每天都非常的努力，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我刚刚还看见一位朋友哈，可能就需要在这方面呢再去加强加强。他说他特别在意别人说他坏话。 你看， 我找不见是谁了啊。 哎呦，是啊，刚才还有4178PP还说了，康乐，你刚才念这个榜少念一位，是我刚才说了第七位没念着啊，因为您各位的名字里边也有数字，而是我这一读下来吧，容易漏掉某个数字。你看这边还有朋友也都聊到今天的话题啊，大美和小丽，他说了互动重在参与，加不加精他觉得无所谓。哎呦， 你这个格局。 但关键我们都会雨露均沾。 大美小丽可能刚来我们这屋，不知道我们这屋就是这样的。哎呀，让大家每天来都有所获得感啊。 嗯， 你看这边乐意酒他说了，哎呦，夏萌今天怎么眼睛放射着明亮的光芒啊， 是我因为我饿了吗？眼睛都放光了 啊，这 确实有点饿了这会儿啊，大家可以发照片来馋我们 啊，包括我的眼睛也放光了、我这属狼的嘛，是吧，饿的 咱俩 是饿狼传说呀、 大冷天的啊，在直播间里边饿的两眼放光。 哎，你看这边西巴和风霸他说了，他很在意赛前嘉宾的评论。 嗯 啊，是不是打脸就无所谓了、感觉结合分析之后比赛看起来是更加的有味道。 嗯 啊，但一般来讲啊，这嘉宾被打脸也是一个很平 常 的事儿啊。 对对对， 是 这么说的话，好像我觉得这个赛后嘉宾的连线哈，我可能会更在意一些。 哎，是， 哎，听一听嘉宾对于比赛的一些看法呀，有的时候比前瞻可能更好说一些。 对但是我觉得作为嘉宾来讲，他得培养自己心态，练成什么无所谓啊。 哎，对 对 球迷爱咋说咋说吧、 反正我就是这个态度，我就是这个见解。 哎、 嗯、 是，哎，我反而观察到有一些嘉宾啊，他就很在意这事儿，就球迷对他的评价，说哎呀，某某老师你怎么说的不准啊。 嗯， 然后他以后就改变风格了。 哦，真的， 就不像以前那个说某队肯定赢了，就是这队也说点，那队也说点，哎，就不说谁赢 啊、 也有这种。 我把其他的都给分析了，至于说咱这队赢还是输、各位您自己猜去吧。 哎，有这样风格的，哎，是大家喜欢的各种各样都有。 是， 哎，你看这边还有朋友 1908今天， 哎呦， 好像不是在这个榜单第一名了哈。 啊，是吗？ 啊，因为他说今天这个我有约了。 啊、 哎，我约局去了。 哎呦， 一会儿得出去。 啊，您这什么局啊？饭局还是麻局啊？ 就是先饭后麻可能。 哎呦，是，啊，您得注意多穿点啊，各位朋友，出门的话得多穿。今天您可以不在意的是，哎呦，是不是大晚上说穿啥样也没人特别关注的？ 哎，裹个大粽子似的也没关系哈， 没事儿。 嗯。 穿的您要在意的是温度很重要， 对，风度啥的就不用太担心了啊。 哎，是，各位都是有内涵的人，别在乎那么外表了，是吧、别像康乐，我这么天天这么在乎自己外表，因为康乐我确实是属于， 关键他也扛冻啊， 我是属于文化层面上我有缺失，所以我就比较在乎外表啊。你看 你这个秋裤也是这两天刚穿上的。 哎，是、 主要还是扛冻 啊、这边还有1246W 他说了，他说谁赢都是中国的球员啊、都看也看不过来呀、啊这是说的是足球呢还是篮球那边啊、说就是在意不在意的事儿， 可以加一块儿去看、 啊，是啊。另外8216YG 他说了，最在意的是懂得珍惜，懂得感恩啊，他最不在意的是别人的攀比。哎，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尤其我认为有一点我是一点都不在意，比如说哎，谁谁又攀比了，这个我今天买一个什么什么包了啊，我明天又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了。 嗯， 我一般对这个真不是特别在意， 主要咱也没那钱去花呀。 啊，关键也没给我买包啊。哎，他给我买包我就在意了，是吗？ 给你买包，你要什么包啊？ 我要 帆布包，要不要？ 给我来一屉小笼包就不错了呀。是，咱不要求太多了。哎。 还有这个很多朋友说啊，非常在意咱们金戈铁马里边欢乐的气氛。 哎呦，这个好、是。 奎托斯也说，哎，我出来冒个泡啊，我聚会去了。哎呦，今天晚上聚会的人真多呀。 哎，是。 奎托斯是和1908一块聚去了吗？ 哎呦， 哦、 啊，你俩还有什么故事吗？ 可能是这个排搭子。 哎，再次提醒您，今天晚上出去，尤其是晚高峰，各位开车的、等等的，首先您得出去多穿点儿，别着凉。另外今天晚上大家都注意平安，是吧？ 嗯， 你开车得小心点儿， 注意交通安全。我刚看见 eSpace 说那个我开车呢，我看你俩聊，您开车就别看我俩聊了， 哎， 您就打开这个收音机听就可以了。 没错、 注意路上哈， 哎，平安很重要。 嗯， 哎，这边还有朋友让我们也关注关注，说 WCBA 那边是不是也有新消息了？ 对， 全明星的比赛啊， 是 吧？ 你说这个WCBA 的关注程度和 CBA 相比呢，还是要差那么一点点的哈。昨天晚上全明星赛是在成都举行的，最终北区明星队呢128-120击败了南区明星队，北区队的王丽丽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但是赛后呢，这个杨丽伟也晒出了自己和妹妹杨舒雨同场竞技的照片。 哎，王丽丽也曾经效力过北京首钢女篮，就效力了一个赛季。大学生球员，后来就去新疆队了，然后在东京奥运会的三人篮球当中大放异彩。其实他是一个 这五人篮球出来的这个队员、 嗯、 啊，现在应该是非常火的一个球员了。 王丽丽很火，现在这个杨舒予也非常的火呀。 哎啊，包括杨立维啊， 都火出圈了。 哎，是。嗯啊、所以有朋友，哎，就看球看啥呀？ 真的，其实就是从看人开始的， 很重要、 哦、 啊。就是你比如看球，非常在意某一个队员， 嗯， 可能就爱上这个运动了。 对对对，啊、尤其是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她可能对于运动竞技没有那么多的共鸣， 哎， 那其实就是从球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小角度去入手， 哎，是、 嗯、 啊，包括我记得好像在、某些国外的这个女篮的一些联赛啊。啊，包括其他的这个联赛当中、 嗯、 好像是还鼓励说没事化个淡妆什么的、 嗯、 啊，在场上等等等等的，这个方面就在于什么，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包装。 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哎、 我觉得韩国门将都能使劲抹防晒霜， 男 是 男的 对对对、 哎、 女生干嘛不能稍微化点小淡妆、啊、 哎，是没事捯饬捯饬，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好看一点。 哎，这个件事情要很在意哦。 哎呦、 嗯、 这是跟排名有关，都很在意。 嗯， 你看， 这不是，哎，这事儿 咋样？国足的年终排名有没有上涨十位啊？ 好像没有。 哎呦，我多看一个零。 你看，对，你也是看差了哈。国际足联今天公布了2021年度的年终世界排名。 你看， 咱们呢，亚洲第8，世界第74位， 哎， 相比去年上升了一位。 哎呦。太稳定了， 也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啦。 哎， 嗯，另外呢，这个伊朗和日本队这两支亚洲球队是进入到了世界前30。 你看， 进入亚洲前十的还有韩国、澳大利亚、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中国、伊拉克和阿曼。 哎呦， 嗯， 啊，这个反正中国队，我看有球迷也说了，这排在后边的伊拉克和阿曼这俩队，咱也不能说能赢人家啊。 嗯， 啊，所以这排名就看一看得了。 对，看看得了。哎，反正就哎，只能有羡慕了。 羡慕的是这个，像比利时队又排第一了。 嗯、 哎呦，但是他总排第一，他不拿国际大赛什么欧洲杯啊、世界杯啊，他也拿不了这冠军，总排第一也没啥用，是吧？ 是。那不管怎么样，人排第一啊，咱们能吗？咱们什么时候能享受这待遇 啊？咱们乒乓球一直第一的， 只能在其他项目上着不回来了。 哎，当然这个比利时现在足球是男足世界第一，第二是巴西队啊，第三是法国队。 嗯， 榜单前十与上个月的时候是完全的相同的啊，这都是人家强队的事儿，咱就不多去操心了 啊。反正咱们就是世界第74，亚洲第8。 哎，是啊，好多朋友也说了，明年能不能进世界杯，对男足他觉得也现在也无所谓了，等等等等的。咱们稍一段乒乓广告之后，再给各位聊回来。 巨人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巨人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 地，拥抱大 地， 拥 抱世界，拥 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 个 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夏萌。今年最后一轮寒潮来势汹汹，明天速冻模式会持续，全天气温依然处在冰点之下，大风和寒潮蓝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之中，外出还要做好防风保暖措施，远离临时搭建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会达到6-7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

联赛了，既然已经是所谓的无欲无求啊，以前经常叫、无欲无求这感觉了，锻炼锻炼年轻人比啥都强。 嗯 啊，另外这边还看到了，九四八九说了，康乐今天这衣服金光闪闪的，挺漂亮的，招人稀罕。 嗯， 谢谢您的夸奖啊，今天我这特别在意啊，啊，就经常得闪一闪。 在意到我现在我都不太敢这个侧头看你。 哎呦，是吧？ 闪瞎我的眼睛。 你以为我这是？哎呀，怎么 24K 纯金打造？ 是康乐啥时候这么的这个打造自己了是吧？ 啊，你不是每天都这么打造自己吗？ 啊，是被某些这个是吧，有识之士发现了吗？打造我了吗？不是， 打造 自己打造的。 参加了一个啥这个什么创造团 啊？是被发掘了是吧？哎呀， 是 哎，你看这边还有啊朋友。9769WB 他说了，下届世界杯是如果是8.5个这个亚洲的名额的话，那国足排亚洲第9，那咱相当于就只能争到0.5个了。 嗯， 0.5个还得跟人打附加赛。 是的， 那更打不过了，这国足这水平跟人家是南美洲肯定打不过， 所以咱现在得保证自己能够处在一个亚洲第8的行列。 哎，保9争8， 保8争7。 哎，对， 行不行，我们提点要求。 是啊，当然越高越好了，越高国足这个肯定进世界杯概率越大呀。 什么时候能排进亚洲前三，咱也不用去担心那些有的没的的了。 哎，是，你看这边，哎，好多朋友也在都聊起今天的话题呀，所谓的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很在意或无所谓。 嗯， 哎，我关注梅西有条消息啊。 梅西怎么了？ 啊，梅西。这不这两天回阿根廷人过节去了吗？ 是那边都不踢了吗？ 啊，对呀， 不叫不踢了，就是人家冬歇了。 哎，对，都去过节去了。值得一提的是，阿根廷媒体哎就关注起了梅西一个行李箱。 哇哦！ 啊，这个行李箱是 L 打头这大牌子的 铝。 哎呦，特别贵的，好像。啊，但是梅西这箱子啊，据说售价高达5000美元。但我觉得好像梅西是吧？ 5000美元， 以梅西这个身价，用这个箱子，应该还可以吧？ 3万多块钱一个箱子 啊？对呀。 那我觉得这梅西太拎得起了 啊，这相当拎得起了， 就是 啊。但是他这个阿根廷这报纸还给梅西挑点毛病呢，说说梅西啊，这个怎么这么高的这个价钱买这么一个箱子？啊，说了。等等等等的那意思说，哎，梅西啊，你这是是不是过于的奢侈了啊？但有人其实给换算出来，其实梅西买的箱子相当于只花费了他0.0125%的年薪啊，也就是什么呢，1/8000的年薪， 是的， 而已，而且只是年薪啊，不包括梅西的什么这个代言费等等广告费 奖金啊等等 啊，再加上人家之前挣那么多钱呢，都不包括在内，只年薪的1/8000啊，所以我想说，看了这报道以后了，这个阿根廷这报纸属于什么？ 咸 操萝卜 淡操心， 哎， 大家小一块想， 吃酱油耍酒疯，咸的。 哎， 啊，你总太在意人这个梅西这级别的这个明星，人家是用啥牌子干啥呀，是吧？ 我觉得这个当地媒体啊，如果在意说梅西在大巴黎那边过得好不好呀？有没有这个刷记录，是不是存在一些困难啊？ 哎，那不关心， 我都能理解 啊。对啊， 你说你就是关心人家拎的箱子多少钱，真是。 哎，对，包括我也觉得有些网友啊，过于在意人家这明星私生活，哎，又跟谁过不过了，俩人离不离婚，总关心那是干啥呀，是吧？啊，这真的，哎呦，少关心点那事儿也行，多照顾照顾自己的生活， 可不嘛。 哎，关键是什么呢？啊，就是他这个箱子，我一看。 哟，怎么着， 好像 说来说去，你是不是也有点动心啊？ 哎，就这箱子，我觉得它这个价钱5000美元， 嗯， 我觉得它好像对比同样它这品牌的，有一小包特别小的，那好几万呢， 嗯嗯， 比那个感觉还划算点，它装的东西还多点呢，是吧？ 怎么着，以后上街就不拎小包包了， 哎呦， 直接就拉一个拉杆箱出来了， 啊，大箱子，哎，就哎，有的朋友就是我觉得活得很。放松， 嗯 啊，无所谓啊，就穿一个衣服，包括拎一个什么东西啊，无所谓，周围人看你什么的，哎，看你，哎，怎么穿这么亮出来啊？觉得哎，无所谓了， 就是， 你看大家都是 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 只要我穿着高兴，我穿着舒服、 哎， 我觉得我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穿成现在这个形象。 哎， 我有我自己的理由，有我自己的目的就可以了，不用再太去在意别人怎么说你。 哎，是这边9290EK他说了，这5000美元的这个箱子对梅西来讲是九牛一毛的事儿，所以他觉得无所谓。嗯、我跟您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是的，哎呦，还说这个球鞋哈，有些球鞋你都好几千美金了， 哎、 更别说一个箱子了。 哎，是。这边有朋友夸夏萌是敢爱敢恨的人 啊、哦，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 1908夸你说你是个敢爱敢恨， 啊、我 敢爱我能理解， 我没恨谁呀。 敢恨他就是好像夏萌这人这么好，没恨过谁呀？ 对呀， 是啊， 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痴心，有那歌、 哎、 是吧？ 是的，是的。 我恨我几身。 你今天怎么没放这首歌？今天不太合适。 哎，是 应该放点高兴的。嗯、 对。等会儿咱们还有这个连线的部分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一会儿大概在6点半，我们将会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评论员孙宝生老师。 嗯， 前瞻一下明天晚上首钢和辽宁队的比赛啊。 是的。 当然有朋友也说了，很在意的一个事儿，什么？关于冬奥的事儿，大家都很在意啊。 因为接下来这个马上就进入到，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北京冬奥会的北京冬奥时间了。 哎，是。 那明年的2月4号呢，其实也就近在咫尺了。 哎呦， 很快我们就跨年啊，过农历新年啊，迎接北京冬奥会呀、啊，哎，真的冬奥会越来越近了哈。 哎， 那根据国际滑联官方网站的公告显示呢，中国速滑队已经获得了22个北京冬奥会的参赛席位，现在只有男子5000米和10000米两个小项还没有获得参赛资格。那根据方案呢，中国队最多可以派出8名女运动员和6名男运动员参加。 哎，是。 而在冬奥会上呢，速度滑冰项目一共有14个小项，会产生14枚金牌。 哎，是。我们今天话题聊到说很在意和无所谓，我觉得运动员，尤其是某些项目的运动员，就参加奥运会这事儿，运动员本身非常在意的。 那是。 这是一个 他们为之奋斗的事情。 某些项目当中，奥运会这平台是最高级别的水平了。 嗯、 是，当然了，大家 大多数项目的奥运会都是一个高级别的这个舞台了。 除了足球， 除了足球，可能 篮球也稍微差点儿。 对， 篮球那边因为 NBA 那屋的联赛，被认为可能是水平非常高的。 嗯， 足球这边世界杯呢，但是其他项目，包括网球可能也排除了，网球有四大满贯。 嗯， 但是其他项目好像说这奥运会真的是。运动员会非常非常在意呀、啊。 是的，那到时候北京冬奥会来了，您会关注哪些比赛呢？ 哎， 会关注赛场上的哪些环节呢？ 哎，对， 我们现在也可以去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了哈。 没错啊、都说一句话，这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真要命。 哎，我这突然想到了，万一这冬奥会期间这运动员要是牙疼了，那肯定比赛是比不好了， 或者比着比着牙掉了 啊等等的，他会很在意这种事儿的。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看啊，跟这个、 哎、有关系。 介绍了说，现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级、国家级的冰球比赛， 哎呦， 都被要求配备牙科治疗室作为赛事的医疗保障。而在这个 NHL 当中呢，甚至各个队伍都会配一名全职的牙医随队征战的，因为这个冰球吧，对抗性、观赏性都非常的高，非常的激烈。比赛的时候呢，这个硬质橡胶材料的冰球最高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80公里，所以球员滑行的时候呢，速度也会超过50公里。 哎， 虽然他们都穿着浑身上下都有护具哈，但是口腔和牙齿呢，是他们最最容易受伤的部位。 是的， 因此这个冰球赛场当中，您经常或者说必须能够看见的一位医生就是牙科大夫。 哎呦， 而咱们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和部分男子冰球比赛呢，会在5棵松体育中心举行，在距离冰球场地只有35米处就有一个经过特别设计的牙科诊室， 你看， 作为冬奥会医疗服务保障的一部分。啊，这个牙科诊室也好，牙科医生也好，也在等待着冬奥会的开幕。 哎呦，是，啊，这项目太激烈了，我。每次看这项目就想幻想啊，我自己要是从事这个冰球运动的话，哎，我是当守门员还行， 当守门员、 守门员也有危险， 对，到时候全都扎一块了 啊。对啊，尤其他那个球像炮弹一样飞过来、 嗯 啊、真的就是虽然有护具，但冲击那一下还是我认为冲击力很大的。 对，我今天看到这条消息，我也不自然地舔了舔自己的牙齿 啊。对啊，啊，就想象一下万一那个时候咋办啊、嗯、啊，所以最方便的是什么？如果您是铁齿铜牙纪晓岚般的这厉害， 那参加这就没事了是吧、 嗯、或者就是以后打冰球也带个这个护尺，就他们很多这个打 NBA 打篮球的， 哎， 或者还有包括打拳击的， 没错， 都会咬一个护尺在嘴里。 哎，是，这边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五点到七点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节目。今天咱们来聊聊周末的吐槽大会，所谓的吐吐更健康，说说很在意或无所谓的那些事儿。我看到有朋友都陆续的发来了，这几天获得了我们今年的这个金戈铁马节目台历的，都各种晒呀、纳进我心等等的。还有一些朋友说，哎，现在还没到呢，您再等一等这个快递呀。另外还有九位朋友，您没给我提供电话，也没提供您的地址的，我又是发到我们这个听听 FM 当中的群里了，赶紧的发给我，私信发给我，否则的话我们就让其他的朋友来递补上来了。 嗯，是的，大家这个时候哈不要害羞，赶紧发。 哎，是，当然这边有朋友也说了，今天这天这么冷啊，是不是过两天稍微能缓一缓、暖和一下呀？ 过两天 有这好事吗？ 明天不是更冷吗？ 啊，你看 Don't cry 冻哭了是吧？ 冻哭了， 哎呦， 是的，现在哈，正是处在今年冬天最冷、最冷、最冷的时候， 嘎嘎的冷啊， 嘎嘎冻哈！不光是北京、哎，你看东北那边据说已经泼水成冰了， 哎呦， 咱们这边是速冻模式，包括江浙沪哈，包邮区也是在感受零度暴击。 你看， 未来五天吧，也就是24到28号，八成国土都会被冻透。 哎， 冻哭线将会南压到华南北部，27个省市区陆续刷新下半年以来的最低气温记录。 哎呦， 全国上下都冻 cry。 哎，是，当然了，这个基本上都是气温触底。 嗯， 那我们也观察一下，说这个肯定是有区别的。我看那个图片了， 嗯， 反正东北是那个都是拿表情包的， 嗯， 就是完全是冻哭了那种感觉啊。稍微华北稍微强点儿。而广东那边呢稍微，但是说没有暖气呀、 哎、对，就是家里会很冷，而且广东那边就是冬天吧、哎、有一个奇景，就很多人这上身穿着羽绒服 啊， 下身恨不得穿短裤和拖鞋， 是 啊、哎、因为他们这个冷吧也没有冷到哪里去， 就是他那个冷稍微多穿点就热了、啊、 对， 是，所以不算是真正的冷啊、 可能对于当地人来说哟就差不多挺冷的了、 哎、 对，羽绒服我都穿上了还要我怎么样， 没错、 嗯、 啊，大家抗寒都有什么样的小妙招啊、 嗯、 我们也给您总结总结 啊， 是肯定多穿，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儿了啊， 或者跟好朋友抱着走， 哎，或者吃吃喝喝呀、啊，来点火锅啊， 也行 啊，来点乱炖什么的、 啊、 都挺好的 啊。 但是 也有一些不好的或者说错误的取暖方式， 所谓的 可能我们就在用着， 你看 是不正确的 误区，咱得避开呀、啊。 对对对， 哎， 有个说法就说，哎呀，天好冷啊，来来来，我喝口酒，暖和暖和。 哎呦，喝酒御寒这事儿， 武侠小说里边经常能够看见， 没错 啊，是吧？ 哎，这我想到了这个。 嗯， 神雕侠侣里边杨过神雕大侠、 嗯、 啊，在风陵渡口， 对 啊，当时遇到初遇郭襄那一夜非常的冷啊、 嗯、 这咋办呢，喝一壶酒润润嗓子，顺便暖暖胃， 哎，暖暖身体、 哎、都暖了， 嗯，这可能你喝个几钱几两也是可以、 哎、 但是其实喝酒之后啊，这个血液加速流向皮肤，皮肤表皮呢会感到短暂的温暖，但是代谢之后呢，血管又会回缩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哎， 而这个时候体内的热量已经被过度消耗了，有可能会感觉更冷呢， 没错、 嗯、 所以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小误区吧， 是的。 另外就是吃高热量的食物都能暖身，这个不一定，比如说油炸的食品或者曲奇还有蛋糕等等，主要就是糖和脂肪，它其实热效应是很低的，不能起到有效增加身体温度的这个作用。 嗯， 哎呦， 但是这个情感上吧， 啊， 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温暖的过程。冬天谁不想来点炸糕握在手里吃一吃、啊、 哎，热热乎乎的感觉。 对对对， 是 啊、嗯。还有说这个手脚冰凉，马上就用取暖设备，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种方法。 哎， 因为手脚长时间暴露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如果这个时候马上来个小太阳啊， 或者很烫很烫的暖水袋呀，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伤害的。所以外出回来啊，还是先轻轻揉搓一下，或者洗一个温水的这个手啊，然后呢慢慢恢复之后再去用一些取暖的设备。 对，还有一个好方法，手冻得不行了，我一般用什么好方法，赶紧伸自己的脖梗子里边，哎呀一下就暖和了。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辽北狠人啊，对自己这么狠。 然后自己的脖子会感觉到啊，好凉爽啊，我一下是清醒了不少啊。是，然后当然了，如果您有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可能这样试完之后就没啥关系好的朋友了。 挨打我不负责任啊。当然这边还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这睡觉的时候是不是蒙着脑袋睡更暖和？那是暖和了，但是 不 一定更香了。 对对对， 那空气不流通了呀， 就是， 你看， 而且蒙头大睡之后啊，有的时候因为缺氧嘛，二氧化碳吸入过多，会觉得更加的昏昏沉沉。 哎，是啊，然后就说，哎，我怎么眼前这么多个星星啊，冒金星啊，哎呀，说像康乐这衣服是冒金星这感觉， 没睡醒呢 啊，那您就是缺氧了，哎，是，所以大家在御寒方面啊，有一定的误区都避开之后了，我觉得最简单一个方法御寒什么？就是您的心很暖的时候， 对， 心里很暖很重要，就你的心里边，否则就算屋里边是27-28度了，这暖气是吧，你心里边很寒冷，哎呀那种孤独的感觉，身体也会偶尔的会有一种寒冷的感觉，哎呀怎么这么冷啊， 你说的是 孤独寂寞冷啊， 孤独寂寞冷，哎呀 咋办啊，这时候听节目， 听节目， 哎， 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先把自己的胃给笼络好了， 对， 哎，吃一碗这个热热乎乎的热汤面， 没错， 听着热热乎乎的金戈铁马， 哎， 这个冬天就变得暖暖和和的了。 哎，是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啊，说人体的这么多器官当中，谁跟大脑的关系最好啊？ 胃，你好吗？ 肯定是胃呀， 嗯， 吃啥了，胃直接就收到， 对， 相当于那意思，胃一吃了什么好吃的，收到， 嗯。 大脑就反应，哎，太好了，对我真好啊， 是 吧？你看， 所以，哎，如果人觉得特别冷的情况之下，哈，也没有其他的好方法可以取暖的话，先吃一顿吧。 哎，是，这边大家真的冷天得注意了，防寒保暖、御寒，各种各样的招，有朋友说了，大概说就吃螺蛳粉儿， 啊， 螺蛳粉儿，这个 重口味的食物都是我的爱。 尤其里边的笋特别好吃， 对对对对对，最臭的这个笋 是，我这上一回遇到了，哎，到个饭店旁边的人点螺蛳粉，我这心想，我就把你的笋给夺过来， 你夺笋呢？ 啊，是，人家说该说你太夺笋呢， 是的，哎，还有说这个冬天喝羊汤的， 哎， 嗯， 羊汤好啊， 哎，芦花两岸雪给我们提醒了，说在北京哈，用这个煤气，用煤炉的取暖容易煤气中毒，大家要千千万万要注意了啊！ 哎，是 说咱俩这个得提醒提醒大家， 没错，就是一氧化碳中毒的这件事儿啊， 对对对， 必须得要，就是这个定时得检查，比如说有没有漏气的这个隐患等等的，包括您家的通风，每天都及时的要进行通风才行，千万别因为天冷了，您这好几天屋里边不通风不换气儿。一个是有一氧化碳这方面的这个隐患，再有一个就是那味儿也受不了啊，各位啊，我还挺在意味儿这个事儿的啊，我喜欢好闻的味儿，啊， 香水，哎，你喷香水吗？我觉得你好像不喷香水， 我不喷香水，因为我想香， 你想好了再说， 香香的， 我以为你是， 像香妃一样自带体香 哦，我以为你想说的那个就是《甄嬛传》里边皇后不说过一句话吗？ 啊， 就是各种香料吧。 哎呀，对对 对，有好也有不好 啊， 所以不如这个花果香来得更自然。 哎，是，啊，花果香，哎，说这个提到了什么花果特别好，特别香呢？ 香瓜， 香瓜好，但是香瓜我一般放的就吃了一会儿 啊。 我特别爱什么橘子皮，各位， 对对对， 我的一个习惯，吃完橘子皮我就不扔，我让它变得干巴了以后， 是的，是的， 然后我把它做成。叫什么 陈皮吗？ 啊，对，陈皮。 那陈皮有分好几年的呢，年份越久越好。 然后一般我就送给夏萌啊这种我非常喜欢的这主持人。 嗯， 吃点陈皮吧，我自己酿的。 自己酿。 自酿陈皮。 还有一种植物叫佛手柑。 啊， 特别香，但它不能吃。 哎， 长得也挺葛的， 是吧？还有叫什么君子兰。 就是植物兰花科的一种。 哎，是 哎，是的， 大家都养养花花草草啊，不仅是陶冶身心，陶冶情操， 嗯， 同时那个芬芳之味道啊，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最好的馈赠。 嗯， 你看，所以别就觉得这些花花草草什么花鸟鱼虫，有的朋友说哎无所谓，这都是小事儿等等的，哎不是，我认为这是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嗯，你好我好大家好，也说到了一个他很爱的水果叫榴莲。 榴莲好啊， 榴莲我觉得它真的就是假之砒霜乙之蜜糖。 哎是， 他喜欢的人真的喜欢的要命 啊，而且榴莲还可以防身。 你没事带着一个两颗大榴莲走在路上吗？谁敢伤害我？ 好，一般都在那个水果店就给切完了是吧？ 对对对，甚至现在有些就是现成的这个榴莲肉。 哎 啊，直接买了。 但是我提醒您啊，各位买榴莲的得看好秤啥的， 嗯， 包括这个斤两啊等等的，因为榴莲它那个确实比较贵。 嗯， 哎啊，这边若鱼在吃鸭血粉丝吧，应该是 羊汤吧。哎， 没看清楚， 羊汤吧？ 啊，可能是羊汤啊。有人说的这个是喝羊汤的事儿， 嗯。羊汤真的在冬天哈，就是，哎，阳光一般的存在。 哎，是，尤其放点胡椒很重要。 嗯， 花呗小新他说他喜欢喝驴杂汤，大补是吧？ 哦， 啊，可能不错。 这个没吃过。 哎，是，这边 EK 也说了，长春君子兰也是非常的有名的呀。 哦 啊，这边还有大家好说了，百香果是不是挺好的，有味儿，挺好的。 百香果就是也是，就搭什么都很百搭。 哎，对，嗯，这边胡杨林他很在意的是就是这个味道啊，说喜欢淡淡香水的味道，舒爽啊。但是提到香水味，我又想起一首歌，叫《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嗯，香水有毒 啊？对，香水有毒，所以这个香水这事儿啊，反正也是有很多热搜都跟这有关系的。 嗯， 就是哎，这谁？回家了又闻到，哎，你身上香水咋不是我这香水呢？ 嗯， 怎么回事呢？ 就可以解释一下，因为空气也厕所清新剂的味道 啊，是，或者说我不小心刚才谁谁谁他那香水不小心到我脖梗子里了， 哎呦，到你脖 啊，是 用到我这 哎， 真有钱， 你看 啊，前北三说以前公交车没有暖风。冬天早上上班一小时基本冻傻了 啊！ 哦，现在公交车那是冬暖夏凉， 没错。 嗯 啊，现在这是一个必备的了啊。 嗯， 这边还有大会六九八，他说了，工体北门的这个相关的是哪个地儿啊？北平羊汤是吗？ 对，哎呀， 很好喝。 我说这个事儿呢，有一年冬天看完球之后 啊， 就在这个也不叫冬天吧，就是十月份，中超接近尾声了，但是晚上特别冷，特别冷。 啊，肯定不是你自己去的，跟谁去的？快说。 跟王毅啊。 啊，王毅啊，那我还挺放心的，你俩，哎，是。 但是我吃羊汤没和他一起吃 啊， 嗯， 吃独食 啊， 那你这不够意思了。 我跟别人吃的 啊， 嗯， 是。 对， 这么多年才揭秘啊。 啊，是的。 所以大家这总聊到很在意和无所谓的事儿啊，我觉得呢，关键的这个涉及到一些本质的事儿，大家可以是很在意 啊。 但是，比如说表面生活当中的很细碎的呀，这个那个的呀，谁又喜不喜欢你，又在不在意你的，有时候也不用过于的是在意。 嗯，我觉得很多这个细小的事情吧，如果都在意了，就显得你这个人，有那么一点难相处 啊。对啊，就不大方了。 对，可能自己也会觉得挺辛苦的，因为你事无巨细都要一一照应到了。 哎， 所以在生活上那么多千头万绪的这些事情当中哈，我们大多数事情呢都抱以一个无所谓的态度。 没错， 可能生活起来会更加轻松一些。 哎，是，这是一个个人的我认为不操心的一种代表。 嗯， 说少操心，总操那么多心能操得过来吗？而且在感情层面当中，你就算是说哎呀我太在意你了，人家就一定会给你一个正面的回复吗？也不一定。 嗯，有可能你越在意吧，你这事儿就越老办不好。 哎，那句话说得很好啊，有时候在意就像什么呢，手里握着一把沙子，你越是攥得紧紧的在意啊，那沙子流的可能更快呀。 哎，坑了老师。 哎呦， 你有生活经历啊。 是，我这经常是被人家当沙子在这手上哎呀各种 揉搓的 啊，但是我这沙子也长心眼了。 嗯， 现在是，而且我这沙子哎，你淘一淘沙子里还淘出一些金子来呢，是吧？ 所以你就是那个沙中的金。 哎，我这金子今天都镶到我这衣服上了，各位看。 金光闪闪的，咱们献给各位这首无所谓呀、啊。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流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对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 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 无所谓，我无所谓， 无所谓。 哎呦，有朋友听出来这歌是杨坤唱的、 嗯、 是、就是杨坤刚出来那会儿啊，就他的声音啊很有特点，有辨识度。 哎，是那个32个赞那个吗？ 哎，是。然后32场演唱会， 对对对， 是啊。当时我记得就有一些这个很挑剔的就歌迷刚开始说，哎，没听过这个，怎么这个所谓的嗓音烟嗓啊等等的啊，没听过你这个呀，这能行吗等等的，哎，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啊。但是我觉得歌手他就是很厉害的，就调整好心态、 嗯、 啊，无所谓，你们刚开始可能不欣赏我这个套路等等的，我把这歌曲唱好了，一首一首优秀的作品奉献出来之后了，然后哎呀一看这个乐坛整体就也接受这风格了。包括之前还有一位阿杜， 嗯， 跟杨坤嗓音其实也是很相似的。这刚开始啊出来什么样的事儿，大家都可能说接受起来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听着听着吧你就觉得哎有点意思， 哎他咋唱的这么深入人心，或者他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啊。所以还是刚才就给您聊过的，有时候对于别人的看法需要在意一点点，但是也不要过于的在意。 哎，这边西边狼好，他就说，他说以前我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我认为我长得挺帅的，但是现在无所谓了，而这几年头发已经是地方支援中央了， 哎呦， 牙齿也有好几颗光荣的下岗了。我今天一看见康乐乐这么帅，我就有点嫉妒了啊， 这是 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啊。 西边狼好， 西边狼好啊。嗯，谢谢您夸我们俩长得好看啊！ 主要夸你，别捎上我。 这我这不是都是你提拔的吗？在长相方面吗？ 哎 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西边狼好，这心态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就敢于说自己接短的哈。 哎，这个你说对， 这个、都是很有自信的， 敢于 说心态很好的， 敢于自嘲之人， 对对对， 必定是有自信之人啊， 嗯、 各位、 嗯嗯、 啊。再有一个西边狼好，刚才我那话我还以为您说，哎呀。您长开了呢 什么呀 啊，是啊，大家对自己更多的自信吧。今天咱们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向蒙康乐陪着各位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您很在意或者是无所谓的那些事儿吧。一段片花广告之后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生老师。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年底会以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哈，周五吐槽大会，说说很在意和无所谓啦。 这很在意的事儿，大家都聊的，我看的你好好大家好提到一个事儿，头发。 头发真的挺重要的。 这一点我不敢说无所谓了，其他我都能豁达。就是头发，这事儿很重要啊。 你也深陷这方面的困扰吗？ 啊，因为。有一些同行我就发现了，头发一少了之后了，这哎怎么曾经的翩跹少年啊，头发一旦发际线稍微高点了，就会觉得哎这颜值下得这么快呀， 是 吧？是 的是的是的。而且就很多可能我们的大学同学啊什么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大一样大的这些曾经的好朋友，有一段时间没见了之后，又突然就觉得哪儿变了。 哎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个发际线不饶人呐。 是啊，没事儿，您各位有这个需求的话跟康乐联系，包括夏萌你的同学，把我联系方式发给他。 你给教一下一些妙招吗？ 我给他介绍几个头套。我最近准备了好几个头套呢。是 行，这也行啊。 是，大家今天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跟我们说说很在意或者无所谓的事儿吧。咱马上为您连线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生老师。孙老师您好啊。 你好。 哎呀，孙老师这个最近我看着观察到了保养的越来越好啊，孙老师头发就很多啊。当然孙老师，各位听众朋友想让您给聊一聊啊，除了养生方面多说说明天晚上这场重头戏，北京首钢男篮对着辽宁队的比赛。哎呀，双方这个阵容上来看是各有所长，那孙老师您觉得首钢男篮明天赢辽宁队的概率啊，您觉得有多大呀？ 我这次那个思想也解放一点。 哎呦，好！ 我说这5-5开， 挺好。 啊，为什么说5-5开呢？一呀、啊，这是咱们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是吧？那么第一阶段呢，排名第9肯定是不理想，是吧？有人说能接受，我是不能接受，是吧？我想京城真正的足球的球迷，热爱首钢队都不能接受。那么第二阶段开门就是一场硬仗。应该说这一个多月的窗口期呢，是吧？林书豪啊，这个吉布森呢、都归队参加训练了。那么从人来讲呢， 这个齐了，是吧？有伤病的，我觉得养的也差不多了。我觉得他们自己也非常重视这场比赛，可以说因为赛程早就出来了，是吧？所以他这一场球，我觉得可以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准备这场比赛。这不小川也说，该赢的球一定要争取赢下来，是吧？这场球如果能拿下，对他们打好第二阶段后边的比赛非常有提振作用。所以我从这个准备情况，是吧，到这方方面面吧，我觉得压他一个五五开吧。我想老原来一想四六，一觉得咱们也别老思想不解放，是吧？往往好处想想，当然辽宁这边也不会放松，是吧？ 是， 都知道这场球的这种重要性。而且这个赛季呢，就是两场球，就是互相之间，是吧？所以我觉得都要注重这个胜负吧。再一个呢，这场比赛是在这个长春的体育馆打，长春市体育馆这是个老馆，3000来人，现在卖了1300张票，现在很快就售空了。售空了之后，肯定这个很久没有和观众形成这种场上比赛的互动了，是吧？当然我也想到了，那边呢是毕竟是属于东北地区，可能辽宁的球迷啊可能更多一点，但是这无所谓，是吧？有这个观众的呼应呢，对于你来讲，这个球队来讲，还是这个回到那么这种赛场当中那种激情，容易就是容易调动出来吧。这个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有点什么真的没关系啊，你就当成这鼓励你呢，是吧？所以我觉得从亚尼斯这来讲，也一定是想方设法的要争取赢下这场比赛。 是 吧？ 当然从这个具体的这个对位上面来看啊，苏老师，您认为明天比赛当中非常想看的是不是后卫的对决啊，包括内线的这样的一个，看看到底谁强谁弱呀？ 我想了一下啊，如果亚尼斯思想解放，如果林书豪那种求战的欲望比较强，咱们这个上去的两个后卫，我有可能是林书豪和这个刘晓宇，再加上小川，然后双高，是吧？但是呢，咱们也不好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训练当中啊，这个据说林书豪这个对抗能力啊，体重啊，力量还都不错，但是训练这种强度跟比赛强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吧？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派出这么一个阵势，是吧？这东西就得看他们明天这个到底状态怎么样，是吧？对手来讲，我觉得，我反正都是老对手了，互相知根知底，是吧？上次连线我就讲，我说你北京队跟他打，你该快的还得快，是吧？不能什么球都拖下来磨磨唧唧的打，是吧？打这2-3-4秒的也有好处，就是说这个争取你别失误，是吧？这时间我给耗掉了，但是你一失误呢，辽宁队是善打反击的，那北京队过去也是擅长打防守反击的，所以我觉得该快的要快，是吧？在后场的时间一定要短，是吧？争取不能过4秒吧，把球就推到前场，是吧？这是一个。二一个，上次我也讲了，你是先攻内还是后先打外？那么这时候有时候比赛起来得看手感，你往进去了，那对内线的防守加强了，可能一下打不好，出点出的时候你能不能投进去，这是个问题。然后就是组织一个前场篮板的拼抢，啊，争取的二次进攻。所以我觉得一切的还是要看临场啊，这种变化啊，守恒队在采取那个能够相应的采取正确的策略，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反正是我还是讲了，争开局，是吧？第一局不要给自个儿挖坑， 是 吧？然后二三节相持阶段，你得咬住了。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还是比分交替上升，是吧？反正这场球我觉得应该很好看，因为明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也播这场球。 是，肯定是流量的担当啊！这场比赛啊，大家，我看这个胜率 啊，所谓的这个预测啊，这五五开，好像更多朋友对于这个首钢男篮有更多的一个期待和自信了。我们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篮球记者孙宝生老师，孙老师，咱们下回再聊啊。 好嘞， 再见， 再见。 啊 ，WB 他说了，首钢队有机会啊，偷一场啊，客场观众很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这位朋友还是把首钢男篮放在一个弱的一个姿态了，说就那意思，拼一场啊啊，对方万一要是感觉没拿首钢队当回事儿，这可能是出一定的冷门的几率啊，您是这个意思吧？ 嗯，或者说咱们首钢也有些新的变化嘛？ 哎，是 啊。 你看这边我在朝阳，他说了辽宁队压着吉林队好多年了，希望首钢帮着报仇。您这到底是哪个队球迷呀？ 当然吉林队他也达不到这个所谓的争冠的强队的级别。吉林队这么多年都是在琼斯加盟的时候所谓的叫强队杀手是吧，巨人杀手这个角色。哎，反正我看到还有球迷刚才提到了说在场上有的人很在意什么啊，说在场上有些球迷愿意瞎嚷嚷，有人在意这个， 嗯， 喊口号什么的，是吧？ 喊口号我倒不是特别在意吧，我特别讨厌那个就是不好听的那些 C 语言 啊，是， 嗯 啊，另外有一些加油的语言，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攻击性的 啊，对，也不好 啊，对， 就你不能就是指着某一个人。 啊，对， 用一些这伤害性、侮辱性的语言去说他，这确实对别人造成的影响挺大的。 哎，是啊，这边我看到有朋友说到了，有些口号，比如说什么他、什么他、什么他的等等的啊，这种的，但是现场这个他有这个 DJ， 会比如控制一旦这口号声过大了，他跟说啊，谁谁谁谁谁的。这可能是现场有一定的规定吧。 是的，哎，包括这个当时说换谁谁谁啊， 哎， 换谁谁换谁谁，这个也确实挺侮辱别人的。 哎，对，反正这件事儿但我觉得只要是他在现场，有球迷在的话，球迷肯定会有倾向性。 嗯， 有倾向性呢，他这个加油的语言，有的时候就不一定非得是大家所期望的那些东西。 那就尽可能少有那些负面情绪的宣泄吧。 哎，所以球迷可能很在意这件事儿，说哎，对方球迷加油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球员真是无所谓了。 嗯嗯， 真的球员在场上全部的注意力都是在球上面呢，球员可能就是说哎，你爱咋加油咋加油 吧，我也听不见。嗯， 对，或者我听见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啊， 是吧。 俏他说我特别讨厌这个有些女生哈，在球架下边呼天抢地的， 哎呦， 一分钟都不歇的， 是吧。 嗯， 那女生可能是 有些女球迷就是很疯狂啊， 可能是某些球员的私生粉。对， 是吗？ 啊，对呀，就喜欢某个球员，他不喜欢某个队，就喜欢某个球员。这有点， 你说的不是我吧？ 应该不是，你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对对对， 是啊，这有一些这个球迷还甚至有点往饭圈那方向发展了，就有点那个方向了。 把那个圈的一些不好的风气给我们带过来了，不要不要不要，您还是拿回去吧。 是啊，所以这个比赛当中，我觉得在场上队员最在意的就是场上这个表现啊。至于说场边球迷啊，这个加油什么的，球员可能在场上就无法顾及那么多的事儿了啊。你说 是 哪有还一边关注到这个场边球迷还给我加油，我还再给挥个手，不可能。 对， 是 人身攻击不可取，1840也是这么说的。 哎，是，这边还有你好啊，大家好，怎么还提到李铁指导了 啊？ 啊，说那是换李铁， 怎么这么跳脱 啊？1997年在金州体育场的时候，那就当然李铁指导挺过来了，他后来心理变得更加的强大了。 是，但换谁谁谁这种话吧，我觉得在球场上听着确实特别的刺耳。 哎，是的，当然我们这边还有朋友说了，是不是还得介绍一些资讯方面啊？肯定的， 来给大家说一说一些资讯方面，尤其是马上眼瞅着到元旦了哈。 哎， 元旦期间这个道路上的车辆是不是还限行啊？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解读。那北京市的机动车呢，是不受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制的，这是在元旦三天假期期间哈。另外，非北京市进京载客汽车呢，不受7到9点、晚上5到8点禁止在五环路以内道路行驶的规定。 没错， 提醒大家，这个元旦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哈，也注意一下这个路面上的一些变化吧。 哎，是，另外也关注到的这几天，研究生是不是 开始考试了呀、 啊、是的是的，明天不就开始考试了吗？ 哎呦，那好多考生最在意这事儿了 啊，在意这个事儿，然后现在呢估计也没时间听节目了哈。 哎，是 都忙着说这个大考之前最后的备战呢 啊或者愿意听听也行、 嗯、放松一下也可以。 是， 嗯，而教育部门有一些数据显示说，今年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了457万人。 哎呦， 和去年相比呢增长了21.22%。那统计发现，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已经连续保持8年增长了。还有一项数据就显示，1978年我国研究生招生只有10000多人，但是2020年已经达到了110.7万人。去年我国在学研究生达到了314万人，成为了研究生教育大国。但是呢，咱们国家研究生教育整体虽然是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相对规模比较有限，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呢，依然有不断发展的空间和需求。 哎，是，还有朋友非常在意的就是，哎，这个去首钢滑雪大跳台的，是不是这个地铁11号线就马上开通了？ 是的，是的， 还真的是这个事儿啊！届时市民朋友们搭乘地铁到金安桥站之后呢，4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距离大跳台最近的新首钢站，来感受冰雪运动的巨大魅力了啊！ 嗯，交通是越来越方便了哈。还有一些什么在意的事情呢？ 哎，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一些这个卖家吧，你买完东西之后，他会没完没了的给你打电话发短信， 破裤子缠腿， 亲给个好评吧，给个返个5块钱现金之类的哈。 哎，或者亲，马上最关键的一个什么什么年度的这个评，这个评价等等的就到了、嗯、啊，你好心跟我点评一下吧， 亲，理解一下我们一年到头的辛苦吧，等等哈，各种说辞都有。 哎， 确实我们在网上下单购物之后啊，经常会收到这种商品附带的好评返现的小卡片也好啊，短信也好，电话也好。那最近呢，这个淘宝就指出哈，卖家不得自行或者通过第三方要求买家只写好评、修改评价、追加评价等等， 哎呦， 不得以物质或者现金承诺为条件鼓励引导买家进行好评。 是啊、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 你真的好，商品真的好，那我肯定会夸。 哎， 如果不好，我就为了那5块钱，然后说一些违心话，这何必呢？ 我肯定不做这样的事儿， 就是 啊，我觉得划不来。另外一个，我就是对这种事儿多少有点反感啊。 嗯、 你看啊，当然了，这边还有朋友也说说最近关于直播带货的事儿啊，是不是大家都很在意啊？你看 直播带货，你买过就是直播带货？嗯，在直播间买过东西吗？ 从来没买过。 不是咱这直播间啊，别的直播间。 真的，我就从来就没买过 啊。我还买过 是吧？ 不少呢。 哎呦怎么样，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啊。 哎呀，最新情况就是这样的啊，为了掌握直播带货的真实情况，今年双十一期间呢，浙江省消保委对于淘宝啊、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5个平台双十一直播带货进行了消费体察。那体察的总体情况显示呢，近40%商品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发现了个别主播存在夸大宣传，拿其他平台做比较，少发漏发，发错尺码，宣传和实物不一致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些生鲜发现了这个短斤少两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包括这个三无商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等等吧，就是这些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浙江省消保委也约谈了这些平台的相关主播，明确要求5家平台和相关主播在3个工作日之内，也就是12月28号之前，向浙江省消保委提交正式的整改报告。 另外也跟这个直播有关的，就是文旅部发文严禁啃娃啊。啥叫啃娃？就是一些网红啊，想打造自己的孩子成为网红儿童，然后进行相关的这个直播等等的、 哦、 啊，所以这件事儿未来也要管一管了。 我明白了，就是有啃老一族，也有啃娃一族。 没错，就是严禁借网红儿童来牟利，严控未成年人来参与网络的相关表演。 嗯 啊，因为参与这个确实对未成年人有一定的影响啊。 是的，是的。 哎，当然这个还有一件事儿，今天这两天吧，又是一个热搜，这是歌手霍尊的前女友陈露是因为什么涉嫌敲诈勒索被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我看有朋友也关注这件事儿啊，说也很在意啊，说未来自己的这个分手的时候啊，哪些钱到底能不能要回来等等的啊，有律师进行相关的一个解读。 嗯， 我还真看这事儿了啊，因为 我平时没事也都关注感情这方面的嘛。 这人好久没提了，前阵子也是吃他的瓜。 哎，没想到这事还稍微有那么点点的反转了，是吧？ 嗯。 反正关于所谓的青春补偿费，律师表示这个在法律上没有依据。 嗯。 交往的具体情况，一方自愿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法律并不禁止。但是如果一方本不愿意支付补偿，另一方通过要挟、恐吓等手段强行索取，就会构成犯罪的行为呀。当然这边还有一条我看到了，怎么喜欢宠物的朋友还有一点小小的风险吗？难道是 啊？ 这是 养猫养狗吗？ 啊，这是好像是39岁的某位于小姐去宠物店啊吸了一次猫，结果自己就是出问题了，竟然感染了叫鹦鹉热衣原体 啊。 这事儿得注意了，去什么宠物店了别闻来闻去的， 闻来闻去的，确实啊，这个不光是，这个鹦鹉身上有鹦鹉热衣原体，其实很多家禽类啊、哺乳动物类身上也都有这样的病毒。 哎， 啊，咱们尽量就是远观吧。 是 啊，你太近了跟它互动的话，你别说这些什么、病毒了，有可能抓一下、挠一下也不好。 哎，是。大家没事生活当中啊都得注意、很在意的就是健康的事儿，咱们经常得提一提。今天晚高峰的5点到7点，夏沫康乐陪着各位吐槽大会，吐吐更健康，说说很在意或者无所谓的那些事儿啊。 我发现这一说到别人的八卦吧，大家都开始热闹起来了。 哎呦，都很 自因为话到就说有没有人来敲诈勒索我呢，我也想红。 哎呦， 您可以找点别的方法红， 您得先红了以后没准是树大招风了吧。当然谈到感情当中，我是觉得呀，咱们得看开很多的事儿。 嗯 啊，就比如这段感情不行了啊，也别怎么敲诈勒索什么这那的，干啥干这种事儿啊。 对呀， 相信自己未来更美好多好啊。 对，希望永远是在未来的，而且没准下一个更好。 哎，下一个天亮送给各位。 的人听你的热泪，比我激动怜惜，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 等 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上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 等下一个 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 好的，来为您公布一下今天节目点赞助力榜的最终排名情况。第一名，哎，不是1908，今天 他去又吃先吃后麻了 啊！是是是，这第一名永远的儿媳妇，第二9489，第三西坝和风霸，第四7117QQ，第五1717FI，第六1908，第七714178PP，第八孙东龄，第九我叫舒墨，第十心已远行。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啊！ 是的，说说很在意和无所谓。宋彦君说很在意家人的身体健康，八卦新闻我就无所谓了。 哎，是，变局说了，云淡风轻，轻松自在，闲人一个，知足常乐，这是一种无所谓的好态度啊！ 嗯嗯啊，还有发了今天这个晚上的大餐，自己在家做的， 哎， 家人一起 海鲜吗？ 海鲜大餐， 哎呦。真是巧手啊！ 啊， 这是不敢相信啊！都是您一个人忙活的吗？这是做几个小时啊？ 这 还蒸的是蛋挞呀、还是什么？ 那是鲍鱼 啊，鲍鱼啊！ 哥哥， 我看错了。 蛋挞，哎呦，